那么，明天就是在明天上课之前，每一个同学都可以去练习一下，在阿卡西里面去问自己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然后呢，我们现在要讲一下关于那个疗愈符的一个用法。那么你们可以在，就是昨天大家都有练习过画那个疗愈符阿贡那，完了之后的话呢，如果是直接疗愈的话，昨天大家都试了吗？就是在心轮上画上连接符，然后再画上疗愈符，然后心里默念，请阿卡西记录，帮我清理和疗愈什么地方。完了这样子的话，疗愈就会自动发生，没有需要去关闭的。这样有同学练习过吗？试了，好的。那么今天的话呢，给大家布置一个作业，就是在阿卡西里进行疗愈。然后在阿卡西里进行疗愈的时候呢，就是我现在会带着大家一起进入到阿卡西里面，然后呢，每一个同学就可以直接进去了以后，可以直接去请求阿卡西记录帮你进行全身的调频和疗愈。然后呢，时间20分钟，20分钟之后，你记得你一定要退出来，在退出来之前。那么你可以请求阿卡西记录，在你退出之后持续为你疗愈一整晚，好吗？然后我们现在先一起打开我们的阿卡西记录，请在心轮上画上连接符，念3遍 Takaru。我金一成，以我是我所示之名，以 Takaru 的能量为路径。请求连接我的阿卡西记录。我深信我有洞悉一切本质的能力，我正在运用我的全部来配合宇宙的整体运作。我愿意全然地敞开自己，接受来自阿卡西记录的一切信息及疗愈。请打开金一成的阿卡西记录。好，现在请每个同学心里。请阿卡西记录为你的全身进行清理、疗愈和调频，然后在你自己的阿卡西记录里，所有的一切的疗愈的能量都是最适合于你的，所以你不用去贪心，你所需要做的就是呼吸，每一次的吸气将这种疗愈的能量吸入体内，每一次的呼气将这种。体内的所有的一些负面情绪啊，或者说是一些，就是不好的一些东西，全部都呼出去，来配合这样子的清理和疗愈。那么我现在大家在同时去做，然后听我讲。那么通常在我们读取阿卡西记录之后会发生什么哈？那么前几次在关闭阿卡西记录之后呢，你晚上睡觉可能会做很多梦。那些都是好的，这些梦呢都是在帮你做清理。那么事实上，昨天点化完了之后，有同学他就已经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些清理的梦了。那么梦境呢是分为几种的，第一呢就是清理的梦，它会帮助你去清理掉体内的一些负面的能量。那么它有可能是以噩梦的形式来呈现的，你不用去担心说，哎，这样子的一些噩梦会不会有什么？特殊的一些意义，不用去管它。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体验的梦。那么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办法去体验的，可能会通过睡觉的时候去到其他的空间或者维度，或者是平行空间去体验。那么你有可能就会看到说，哎，很多你认识的人，但是你们在不同的地方做不同的事情。那么有可能你就去到了其他的平行，你的平行世界、平行宇宙。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和内我沟通的梦，因为晚上睡着了，你会和你的内我进行沟通，从而达到一致。而所有的信息在你没有头脑的时候，你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你回到你的头脑的时候，那么你的头脑有可能就只能根据他自己对于这段信息的理解来转译成相关的一些梦境。所以有些梦境呢，可能看起来就特别特别的奇特，甚至说是你在飞呀，或者是你在去接受某种 某种训练或者是什么样子的。那么随着你头脑里面的限制越来越少，那么你能够带回来的信息就越来越多，而这一类的信息呢，你是可以去使用的。那么我和派也会发现说，我们经常就是在头一天晚上做梦，然后到了第二天我们去沟通，沟通完了之后呢，在接下来的就是一两天，这样的梦就会变成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体验。那么除此之外，就是在接下来的几天，有可能你的心情会大起大落，这些都是排复反应，因为大家的频率提升了，需要有一段的那个适应的过程，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更加活在当下。如果感觉到情绪有什么不对，然后你可以把自己的注意力拉回到自己的呼吸上，然后有什么需要去注意的哈，就是在前一个星期每一次进入到阿卡西里面不要超过20分钟，然后你一定要记得及时的去关闭阿卡西记录，然后呢你再慢慢的去延长到30分钟，要随时关注自己的身体会不会觉得不舒服，会不会觉得累，那么如果有累或者不舒服的情况就马上去关闭掉阿卡西。但是通常我们有很多学员他反馈的就是，事实上当你在阿卡西里面的时候，你哪怕开一整天你都不会觉得累，而累呢是发生在事后不用去特别去担心什么，它不会对你的身体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就像跑马拉松一样，我们需要身体它有一个逐渐适应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你要慢慢的去把这个时间慢慢的去拉长，你要给到身体一个适应的过程。好，那么如果说有同学他也会问说，其实我现在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那么进入到阿卡西里面一定要问问题吗？那么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你也可以进入到阿卡西里面，并且请求阿卡西记录为你进行疗愈。那么如果有做冥想这样子习惯的一个同学，那么你们就可以同时去配合做一下相关的一些冥想或者是静心，完了之后去配合这样子的那个疗愈，效果呢会非常的好。那么从刚才我们进入到阿卡西记录，然后一直到20分钟之后，大家会自己去关闭那个阿卡西记录。在关闭之前，你可以请求阿卡西记录在你关闭之后持续为你疗愈一整晚就 OK 了，好吗？那么待会儿如何进去如何出来的具体方法我会发到群里头，所以呢大家现在先静静的去感受一下阿卡西给你带来的疗愈。那么今天的课程就先到这里，然后提前祝大家晚安。